年尽会成年女。 的沧桑。曾记得在此，先帝亲口与我为媒，应台呀，应台。 应天宋，全无相帮抓定局。 应天宋，全无花脚抓去天， 全三四九你的家下跪。 难车子飞起 下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山伯临终。 山伯儿啊，你的母亲又作家回来了。母亲，你回来了，儿啊，为娘回来了。英台他来不来呀？儿啊，英台说他不能来。他不来吗？ 儿啊，岂有银台的所幸在此？唉， 心路无尽。 心，应替他一时马甲帮大运呀亮门啊开，儿呀你要多保重，这是应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。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应变他啊。 就在今晚，明朝明归黄去连路。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